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7点钟，叫醒你的依然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啊。反正呢，每天呢总有一样东西会叫醒你。虽然我每天起床的时候，基本叫醒我的是20多个铃声啊。 20多个，从半夜3点开始响吗？ 就一直在不停的滑，每3分钟1次。 我起来都不用闹钟的，因为我想到马上要见到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了，就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呢。 哎呀，厉害还是你厉害啊！ 来听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为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心动的歌，来自王桃沙《心动警告》。 你的眼神透露出讯号，瞄准我，只想要我收到，气氛越来越微妙，你的嘴角弧度完美刚好。心直的笑，不想太快就被你到老，可当电到心蹦蹦跳，你的花招我已不想再吵。 你坐在离我5米远的地方，在跟谁打招呼，我却能捕捉那方位表达你眼神温度，以为隐蔽和我早心知肚明，我假装漫不经心，漫不经心的观察你呀，你对我笑，小雨阴天突然抓到艳阳高照，穿着那件外套我暗暗在烦恼，你突然间伸走脚，我害羞说认识一下好不好，老实讲认识几家都好，我突然发觉眼前像是变了色调，不是拼命 up 而是拼命老唱着你的话，我想飞在天上、yeah、你的眼神在绕绕绕，脑海中你在笑笑笑，我没心情在逛逛逛，只想赶快回家，拿着手机打个电话，你的眼神在绕绕绕，脑海中你在笑笑笑，我没心情在继续逛，只想赶快回家去打个电话、yeah、你的眼神透露着讯号，瞄准我，只想要我收到，气氛越来越微妙，你的嘴角弧度完美刚好、yeah、并不该算我心直的笑，不想太快就被你讨好，可当听到心砰砰跳，你的花招我已不想再找，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心动警告。 对， 哎，但是我觉得刚才听的时候还真的觉得这首歌曲还挺好听的。 嗯， 就是跟我想象当中的最近的这种心动的警告有点那种，怎么说呢，就是 真香警告。 哎，对，我以为真 香，我不会对你心动的，真好看，哎， 我不会喜欢你的，哇，真美，就这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就是还唱出了这种有点小意境的感觉，而且搭配了现在比较流行那种 urban 的曲风，所以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效果哈。 嗯，早安到零清醒歌曲送给大家，心动警告，7:0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今天的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度。今天的本市高空受到了偏北气流的控制，天气晴朗，扩散条件是比较好的，风力不大，适宜户外活动以及居室通风，天干物燥，请各位来注意一下补水润燥。早出晚归的话呢，还需要添衣保暖了啊。 还有具体的数值，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跟昨天差不多，1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1度了，马上就要逼近0点了。那最大的相对湿度是40%，20%-40%这个相对湿度确实是偏低的，所以大家要多多喝水，喝热水哈，千万别逞强的这个时间了还喝冰水啊，喝凉的什么之类的。 糟糕，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喝了一杯冰水怎么办？ 冰水， 嗯， 月娘小哥哥身体不错呀，吃嘛嘛香，一看， 我刚准备自夸一下来句吃嘛嘛香。这个还行啊， 轮不到你，我就帮你了，对吧？毕竟这么多年老搭档。 好，那这个刚才说完了这个吃完门香这事儿呢，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不要学我来喝冰水。我今天其实是就出门比较着急，就是胡乱抓了一杯水，然后就喝了进去啊，不算冰水，但是也确实喝了之后体感的感受是不太好的。 嗯，待会儿要跟大家一起说到健康的这个问题，不过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我们签到系统平台重新更新以后啊， 嗯， 今天的第一名居然是在6:59:59的那个档口签进来的， 啊，这么厉害， 应该就是刚刚好卡住我们7点钟开始啊。 嗯， 今天的签到前十名来公布一下，第一名一天一点爱恋，第二名是奋斗，第三名是小鱼游啊游，第四名是羊，第五名是施文博，大家都起好早啊。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费劲，第七名是陈连红，第八名是青青紫金，第九名是 Sunday， 以及第十名6.85，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一勺令乾坤跟我们说签到第11名，哎呀，就差一天一个名次， 不错， 来，我们来手动帮你签到一下。 是的，而且已经啊，我印象当中一勺令乾坤之前经常呛前十名了，对不对哈？梦幻 Monica 说呢，换了系统之后签到太难了哈。 对，我来出卖一下浩神啊，浩神昨天偷偷的问我说，哎，静瑜，签到系统正常了吗？怎么样？我说大家都抱怨太难了，浩神就说，哈哈哈哈，这就是我想象的。 浩神的， 我是不是把浩神出卖得干干净净？ 我那浩神的表情演绎也太生动了，是吧？哈， 对，尼莫也跟浩神说：“浩神，你等我见着你的啊！” 完了！浩神现在可是比较这个怎么说，比较出名的人了哈，所以要稍微注意一点。好了，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签到系统，应该来说呢，啊，每天还是比较欢乐的。但是签到的话，我觉得需要一些手速，更需要一些运气，所以也希望能够欢乐大家的上班路了哈。 嗯，那提到签到之后呢，今天就要来公布我们的互动话题了。那么昨天下午呢，大家应该很多朋友都已经被这样的一条消息刷屏了。那么就是昨天上午，央视的导演郝文发文称，他的丈夫，也就是央视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因病去世。他写道说，在美国经过了17个月的抗癌治疗，2018年10月25号凌晨5:20，永失我爱。 嗯， 那么这条微博也迅速的传播，成为了昨天的焦点。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李咏呢，是1968年出生于新疆的乌鲁木齐，1998年开始担任了综艺的节目主持人，同时呢开始主持益智游戏类节目《幸运52》。2002年的时候呢，是开始正式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2003年的那一档《非常6+1》是被所有的人所熟识，而且大波浪的这种卷发以及亮片小剧小西装，最关键的是他有非常幽默的主持风格哈。 对，所以也是凭借着节目的高收视率，他也被广大的观众熟知并且认可。但是这条令人悲伤的消息传开之后，很多人表示惋惜，也希望他可以一路走好。 嗯， 那么也借由李咏呢，让我们重新想起来他当年带给我们那些非常精彩的节目，比如说像《非常6+1》啊，《幸运52》啊，这些节目已经停播了，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昨天很多人呢都在发那个幸运 幸运五十二当中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手势啊，就是那个手势实际上也变成了一个李咏的专属的手势。所以今天呢就开启了我们的话题，那些已经停播但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综艺节目有哪些呢？ 嗯，那么来问问大家，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已经停播但却给你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综艺节目。 嗯，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这档节目算是中国最长寿的综艺节目了，它还没有停播，还在播出，但这首歌曲我们都会唱。 但你把这首歌曲已经扔出来了。好了，我们来听听看快乐家族拉拉歌。 音乐响起的时候，总期待有个声音跟着我，轻轻唱起这首歌。 每张笑脸的背面，都有过孤独忧伤的情节，只是没人看得见。 手指亲吻黑白色的琴键，跳跃的音阶，让我触碰到你心里的世界。用最最温暖最最柔软的蜜语甜言，为你绘出一片美好的蓝天。跟我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歌声很亲切，缠绕在心间。响起的时候，总期待有个声音跟着我，轻轻唱起这首歌。 每张笑脸的背面，都有过孤独忧伤的情节，只是没人看得见。手指亲吻黑白色的琴键，跳跃的音阶，让我触碰到你心里的世界。 用最最温暖最最柔软的蜜语甜言，为你绘出一片美好的蓝天。跟我唱，跟我唱，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我还记得当时只要电视当中响起拉拉歌的声音，我就会跟着他们一起转手，你知道唱拉拉歌的时候手一定要朝里面的这个方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幼稚的幼稚鱼啊！真的， 但当时真的很，因为你知道，当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选择，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Kindle 这么多，但每天就是做完作业之后，就希望可以在电视机前多坐一会儿，或者跟爸爸妈妈一起看看电视。所以那个时候的综艺节目真的是合家欢乐，全家一起看，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完了，我发现我跟你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我平常我觉得我跟你基本是同龄人。 谁说的？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小时候看的是，今天跟我们很多的听众答案一样， 正大综艺有没有啊？ 哎，对，正大综艺真的是大家提起来最多的一个节目了。 对， 当我跟月月鸟小哥哥对问出说那些已经停播但是却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综艺节目之后，瞬间连发了大概四五条过来，全部都是同一个答案：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对，正大综艺，我记我他的那首主题歌，我现在都记得，你应该不记得了吧？ 你唱一下我听听。 爱是 love，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爱是 love， 爱是爱情，爱是 love。爱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爱是正 好了好了，跑远了。你看像青青紫金、东方亮、Luke 都跟我们提到了正大综艺啊， 是 还有 Steven Lam 也是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这是当时节目的那个 slogan， 很有意思的。那个节目算是我觉得就开启了大家对于这一类型节目的一种认知，而且呢，所有人 节目， 周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打破了一种惯例啊，就原来一般来说周日他可能去玩或者干嘛嘛，他在周日的下午的这个时间段，还有那么多人在电视机前去守候啊，我觉得确实挺奇妙的。 福州大给我们提到了说，像综艺大观、曲苑杂谈、正大综艺，不过呢，为了体现自己是个学霸，所以最喜欢的还是幸运五十二、开心词典和三星智力快车。 确实是啊，这是最早的这个竞猜或者是益智类题目。 但是隔了这么久啊，很多人其实连节目名字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像 Case 跟我们说，哎，那个王小丫那个 求 助场外亲友的节目叫啥来着？开心词典。 我们原来上中学的时候经常玩这种现场版本， 对， 就是、大家有一个人有几个人围成一圈， 你可以求助场外亲友。 对，然后这个人就跑到操场上去求助亲友去了， 打电话去哈、啊， 很奇怪哈、啊。 但还有人提到一些可能大家印象不是很深刻的，但是我记得这个节目还挺厉害的。毛毛说，以前河北台有个节目叫《激情九九》， 我好像也看过、 其中有个单元叫《超级宝宝秀》，以前每到周日，大家全部都扎在一起看这个节目。 是圆这个答案应该也是很多人这个心里的节目啊， 哎、也是我。 对，他说《康熙来了》，最喜欢康永哥和小 S 的主持风格哈、 对，小菲菲也提到说，那必须是康熙撒。现在呢，虽然康永跟西弟也在视频平台上又重新开了一档节目，两个人要重新组合了，可是总是感觉少了当年的那种感觉， 是 就变成了更多念广告的感觉， 心境已经不一样了嘛，对吧？啊，当然是这个大爽在这首歌曲，我觉得他的这个答案比较有意思，他说大概是同一首歌吧。因为从小就开始看，每周五晚上7:30的 CCTV 3，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现大牌明星都会参与，每周都会很期待准时收看直播。同一首歌也算是后来变成了一个品牌，就开始进到各地， 对， 就开始开展了一个同一首歌。 现在还有啊，还没有停播。 对， 不过没关系，就是勾起大家这些回忆的，已经停播、 OK、 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综艺节目，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来一起暴露年龄喽。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That I call my own.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I've lost my mind.I don't care if they call me crazy. We can live in a world that we design. Cause every night I am bed,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Of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There's a house we can build. Every room inside is filled with things from far away. Special things I compile, each one there to make you smile. Oh, 来自电影《马戏之王》当中的插曲 Mailing Dreams， 这是来自 Pink 的演绎。北京时间7:21，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大家早上好，是静瑜。 Morning， 我是郭鹏。 刚刚来问问各位啊，有哪些已经停播但是已经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综艺节目呢？我们又收到了很多新的答案， 超级多。 菲菲徐飞给我们说，台湾有一档综艺节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鸡蛋碰石头，是蓝心湄跟一个叫八哥的男主持人一起主持的。 哇，这真的是这个老炮了哈，就什么都知道啊。台湾的一些综艺节目我倒是知道不少，但这档节目好像真的没有看过哈。 我大概有一点点印象。那你要提到更老一点的，比如说当时什么吴宗宪主持的啊，张飞主持的啊，那就更能够去回忆一些了。 对，张飞、吴宗宪，包括当时的胡歌，应该是三大哈，是当时最厉害的主持人了啊。王继炎呢说，《城市之间》也很经典呀、 啊。对， 运动加上综艺特别欢乐，特别是主题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了一大堆啦以后呢，他忽然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发语音，请主持人协助配合一下。中华小曲库， 我想起来了， 要不要上线一下？ 对对，我当时我看到他的这条留言，我就想起来，我说，哎，这个我会唱，那个，因为当时的时候每 会唱。 真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每一次就只要到了就开播城市之间的时候，我跟我爸妈就会真的乖乖的坐在那里，然后等着去听。 你刚才不应该说这个我会唱，而且还是有点有犹豫。作为 AI 中华小曲库的你，应该是这个我可以。 我刚刚专门去找了一下它原版的那个声音是什么样的， 来， 你还记得吗？ 我大概记得，反正就是一堆拉，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怎么拉的了。 我要再听一下。哎，记起来了吗？ 这我想起来了啊。来，小曲库。 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吧？这是当时的那个主题曲，而且我记得当时他还每次会请一个国外的主持人，那个主持人好像叫 Oliver。 对 ，Oliver， 对，每次把他请回来， 法国的主持人， 对，然后他特别有活力，带着全场一起玩，我就特别想说哪一次可以参与到他们的节目当中去，因为他们好多项目都很刺激，我就很喜欢。 他们最刺激的就是那个拿抓两个杆一起往上 啊，那个我不行。 永腾高峰，对，那个叫 永腾高峰， 对、啊， 就当时就觉得说，你之前你的队友再给你努力，你就有多少的成就，其实比不上最后永攀高峰那个人臂力很强， 对，攀不上去也没有办法哈， 最后赶上去哈， 是越来越好， 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 哎，是的，越来越好说呢。为什么有人说欢乐总动员啊，胡可和程前主持的。 对， 哎， 这个主持人就已经非常暴露年龄了。 对，程前主持的还是挺好看的啊。 还有张一乐也跟我们说，央视原来有个节目叫五彩缤纷，大家有印象吗？ 啊，这个我还真没有印象。 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我觉得下面这个是真的太秀了哈。Solo 小英说啊，五一七天乐现在再也不会有了，因为现在是三天。 到不了七天了。 是的。 来，各位，那些已经停播但是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综艺节目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啊。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备受魔法期待魔法世界的粉丝们期待的神奇动画格林德沃之罪终于来了，这部影片将会中美同步上映。之前是确定了美国上映的这个日期，现在中国也会在11月16号上映了。 是的，上周日呢，影片的主演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以及裘德洛凯瑟琳沃德森以及呢埃兹拉米勒来京呢是接受了中国的媒体采访。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衍生电影，这个神奇动物系列的时间线呢是发生在哈利波特的故事之前。以霍格沃兹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的得意门生神奇的动物学家 Newt 为主角啊。 你这是什么奇怪的发音语调啊。那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扮演了这个角色哈，而邓布利多和黑魔王格林德沃的关系也是故事的重点。而这次呢一大看点就是格林德沃的扮演者 Johnny Depp。他将会在片中承担非常大的一些作用了。两个人交织的爱恨关系也是影片的一大看点了。 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非常奇怪，叫动物园。 这不奇怪啊，这动物园里有什么 神奇动物在哪里。 我像乌龟一样的爬行，却摇摆出真挚的造型。我有高腰一样浑身的心，却要做出数字的表情。 像猪一样奉献生命，你却心都要退入白位。 像牛一样默默的耕耘，你却想听

对于热狗来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非常嘻哈的事情。可是对于早安音乐秀的女主持人静瑜来说，我年纪大了，我不能不吃早餐，而且我还得特别认真的给自己做饼。 枸杞泡一杯好不好？ 嗯，枸杞已经不能满足我了。大家如果刚刚发送了保暖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以后，就能感觉到静瑜这些年身体切实的变化。 是，我觉得你确实挺积极乐观的，但是我就有点搞不清楚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做一个饼，为什么黑色白色说喜欢女主播乐观开朗积极的性格啊？ 可能因为他刚刚发送了保暖两个字吧。今天是周二，也是我们早安音乐秀静瑜跟月鸟小哥哥图片 battle 的环节。 对， 那么我先放出关键词了，大家其实收到了我今天准备的两张图片， 嗯， 看到了之后就会这样评价：喜欢女主播乐观开朗积极的性格。 哦，我才反应过来， 对， 应该是你裹了一大堆衣服以后。 你别把我图片的内容说出来， 是的，是的， 有好多朋友现在还没看到呢。大家可以不用着急啊，等到红灯或者停好车之后，发送保暖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静瑜又给你准备图片， 是，你们也可以用语音输入的方式啊，直接喊一声保暖，然后就出来两个字也可以了哈。 对，那待会儿月月鸟小哥哥会放出自己的图片。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想先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已经停播但是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综艺节目。 嗯， 一开始呢，我们有一起来怀念一下昨天去世的央视主持人李咏。 是， 那么一勺令乾坤也跟我们说，你们刚刚说到李咏的节目啊，我特别幸运，曾经在非常六加一的时候接到了节目组打来的电话，砸金蛋、 哦、 而且当时真的是砸到了那个金花四射，就是金蛋最期待的那一下、嗯、节目组帮他实现了愿望，好怀念那个时候、 嗯、哎，最关键你没说节目组帮你实现了什么愿望呀。 哎，对，可以告诉我们、 啊、是啊， 嗯 啊，然后呢，这个帅子说开开开开开，开心的时候就是考考你，还记得吗？智力大冲浪那个节目、啊， 智力大冲浪还有智力大闯关，刚刚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两档节目啊。小星星说，哎，大家有看过中央台高博主持那个购物街吗？ 看过， 这是继《幸运五十二》之后同类的综艺节目，猜价格就高了低了，或者组合价格，反正对了就是竞猜者的。每次跟爸妈一起看都跟着紧张，就好怀念这种特别简单但是又给大家谋福利的节目。 对。 也更怀念跟父母之前一起生活的愉快时光。 购物街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环节，就是推着购物车进去狂撞 啊，对， 特别快，当时一帮 人、啊、就是有限的时间看你能拿多少，你能拿到那筐子里面的就全都是你的。 嗯啊，公演一敏的说，综艺大观的是倪萍，全杂谈的主持人就记得两个大酒窝，忘了叫啥了，声音特别，哎呦， 汪文华老师、 啊、对啊。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曲苑杂谈 就 到这里了。哎， 对，而且曲苑杂谈那个主题曲特别有意思，是不是、啊、 是因为刚刚我们两个唱了城市之间的主题曲、嗯、一开始也给大家放了这个快乐，就快乐家族演唱的，哎， 是是是， 快乐大本营，对， 对， 快乐大本营的主题曲。爱胖胖就说，曲苑杂谈的主题曲啊，小曲库来一下。小曲库今天不仅能自己来一下，还能带着月月鸟小哥哥一起给你们来一下呢。 因为我忽然发现这首歌我也能唱，哎呦， 来来来， 太有年代感 了。 开始，嗯嗯， 相声、 小品、 魔术、杂技、 评书、 笑话、 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 君请看 曲苑杂谈， 曲苑杂谈。 好了好了。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欢乐地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千万别跳台啊。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说音乐方面的消息 了。好了好了好了啊，这个也欢迎大家把更多的刚才说到的一些啊、非常怀念的那些停播但是印象深刻的一些综艺节目告诉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可能算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支乐团和组合了，陈建宁以及阿庆携着新主唱 Lydia 韩瑞在京出席了 FIR 菲儿乐团的全新的发布会。两个人表示呢，前主唱菲儿是偏爱电音，所以现在呢与乐团的音乐路径不同，所以他们重新招了一个女主唱啊。 嗯，但是这个 Lydia 的名字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也就是让菲儿乐团一炮而红的当时偶像剧《斗鱼》的主题曲 Lydia， 也是让整个的菲儿乐团红遍了大街小巷、嗯、那么这次他们找到了的这位新主唱呢，是从上百位新人试唱当中找到了来自浙江传媒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剧系的韩瑞。 嗯， 他的声音是兼具爆发力跟空灵的穿透力，其实之前我们有听到他的嗓音的时候也觉得说跟主唱费之前还真的挺像的， 有点像啊。 那这一次呢也要拍电影版的斗鱼了，他也是为这个电影版的斗鱼演唱了主题曲星火。 是，当然呢跟 Lydia 的韩瑞合作的星火之后呢，陈建宁和阿庆开始思考让他来加入 FIR 菲儿乐团，在经过了更多的音乐磨合之后呢，正式邀请 Lydia 加入到了 FIR 菲儿乐团。所以呢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所谓全新的出发的菲儿乐团，这个声音和声线包括他们整个的曲风风格和原来的那支菲儿乐团是否一样呢？ 嗯，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Lydia 星火。 温暖的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

did love go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Yeah. Where did love go? You put the running into. You asked me if you stay, but I never met a man I could trust. The sign those words like you will hate me now. Our house is burning when you're raising hell. 台的机器卡碟了 现在一种电音制作方法，刚刚大家中间听到了，对这个女生非常嘹亮的这种唱法，那是来自 Sia 还有 LSD 合作的一首新歌，叫做 Thunder Clouds。 嗯，暴风骤雨的感觉啊，所以呢在结尾的时候做了这样一个效果，感觉已经被暴风给吸进去了啊，风暴的感觉。好了，7:4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呢，就是在你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那些童年的那些综艺节目。 对，就是已经停播但是却给你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综艺节目。 嗯， 赤水无痕跟我们说，没有人说周末喜相逢吗？ 周末喜相逢啊 对不起啊，差点没忍住 是这个吧？ 对对对，是这个。这今天是怎么，就是那个 今天怎么变成我是这个 综艺节目的 OST 大集合了是吗？王阳也说，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超级星期天哈林主持的，还有 OD 台湾的综艺节目，口号是超级星期天 Super。 这个好像我也看过啊，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原来我觉得算是一个大家会循着综艺去追的这种感觉哈，喜欢什么综艺节目呢就会专门去追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答案啊，这个SkyHC 说大风车和小神龙俱乐部，小神龙俱乐部是勾起回忆了哈。 对，这也算，哎，小神龙俱乐部算是综艺节目吗？这算是动画片吧？ 啊，这动画片。大风车也不算综艺节目吧？ 对， 我一下被绕进去了哈。 对，其实很多朋友就都提到了以前看过的一些好玩的综艺节目，包括更多的就是说，因为是跟父母一起看的，所以还真的挺怀念的。包括丹妞也提到了说，董卿主持的《欢乐中国行》啊，去全国各地，还有明星大拼盘，很喜欢，但是停播了。不过后来好像又开始播出了，不过换了主持人，就现在是张磊在主持了。 对，还有人呢，就是李老师呢，这个答案呢，就是跟你一开始是一样。他说我最喜欢的综艺节目就是《快本》啊，从初中到现在，我们这儿我这80后的老阿姨这么执着，估计也没谁了。但是确实这档节目生命力很强，到现在也完成了好几次大改版。如果你看现在的这个《快本》和最开始那个《快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是，那些已经停播但是却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综艺节目，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同样呢，今天的天气也挺冷的，所以静云提醒大家要保暖。 对， 发送保暖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收到静云提醒你的图片了。当然呢，今天要跟我 battle 的月月鸟小哥哥也要闪亮登场了。 是的，我今天的这个图片呢叫做偷拍，源自什么呢？你刚刚发了这两张 图片之后呢，就有人说，哎，这是发了一张鲸鱼图片和一张郭鹏的图片吗？我还没有发，好吧，你不要看那个人穿的比较臃肿就是我，好吗？而我的这两张图片呢，则是生动的表现出了我在被拍前后的两种不同的一种姿态哈。 嗯，被拍时的慵懒和被偷拍以后的恼羞程度哈。 你就这么看我的啊？ 给大家发送偷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鲸鱼跟月月鸟小哥哥的图片 battle， 你到底要站谁呢？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放松一下，这是周笔畅演唱的电视剧《原来你还在这里》的主题曲，改了一个字叫《原来你也在这里》，正式上线了。 当然呢，这个周笔畅的这个最近呢也算是大热不断，因为他在今年一开始的一首抖音神曲就开始了《最美的期待》嘛，对不对哈？当然呢，这个周笔畅的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改编自辛夷坞的同名畅销小说《原来你还在这里》，是由杨子姗以及韩东君等主演的。 对，这两个男女主角我都非常的喜欢，而且这部畅销小说其实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偷偷躲在被窝里看过的。 干嘛要偷偷躲在被窝里看？ 就是怕打扰其他同学，因为人家都在好好学习，但我在看小说。 不合适，不合适， 怎么能说实话呢？真是，这是讲述不同出身的男女青年在爱情当中探索、迷失、错过并且成长的故事。那主题曲《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情歌嘛？然后这是之前中岛美雪作曲，就是翻唱的日本的歌曲。那这一次周笔畅演唱的这个曲目呢，则是围绕剧中程铮跟苏韵锦两个人的坎坷情路，然后来展开的他们的遭遇。 是，当然呢，这个最后的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点明了这两个主人公之间不易的爱情的最终的结局，也简述了两个人漫长情路的坎坷时光。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首歌曲是算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翻唱的歌曲了哈。周笔畅这次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期待，我也特别特别的关注哈。 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6，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榜。 今天来跟大家聊了聊啊，在那些年呢已经停播，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综艺节目。 对， 那刚刚呢二宝提到了说《超级变变变》，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不过这是上小学的时候每次必看的儿时的一些综艺节目。 是的，杨呢说没有人看过《三星智力快车》吗？以前每周都跟我妈一起看，那会儿获得冠军好像可以出国留学，老羡慕了啊哈！ 真的真的真的，我当时也特别羡慕哈。 是。 就是后来发现说当时的这些电视综艺节目给的奖品是真的货真价实的奖品，而且给的特别大分量。 在那个时代尤其看来，比如说什么双人出国，什么几日游之类的哈。 嗯，还有摇钱树提到了一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了，现在也是停播了啊。 嗯， 我爱记歌词啊，超喜欢的综艺节目。 没，这档节目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重生了。 对， 中华小曲库嘛，对不对啊？ 是，我现在想想说，如果哎当时我早出道个几年，去参加一下我爱记歌词，说不定还可以拿个冠军什么之类的。 哎呦，还拿冠军， 就真换主持人是吗？ 那是不错不错、啊、 别了， 人还是要有梦想哈。 啊当然呢，大家还可以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图片的 battle 日啊。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刚才我又看到大家特别挣扎的这种面容，有人发 什么叫挣扎的面容？ 因为 你怎么能这样形容你的听众呢？ 不是，因为我们有听众就是当时忽然搂了一耳朵，但听到我们俩说了几个词儿，他当时 因为正在开车，所以得等到这个停好车或者红灯的时候才能发，那个时候就突然忘了。哎呀，静瑜就说的什么来着？ 是 温暖， 刚才反温暖， 着凉 好看有趣， 保暖， 对， 嗯，大家 保暖 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能收到今天静韵给大家准备的图片了。 对，另外呢我的这张图片呢是叫偷拍，大家可以看到我偷拍之后的前后的对比啊。当然呢刚才有人已经发送过来这个对于今天的这两张图片的一些评论，然后看到我呢哎，是一阵凉意啊，你知道吧啊。他说然后呢每说到静韵呢就是哎女主人好看， 嗯， 哎呦真的是，而且特别阳光，特别 谢谢大家。 对，一到我这边呢就是哎呦您老怎么还不减肥呢？ 是啊，刚刚主持完早安快跑，怎么这都大半年过去了没有一丁点的效果呢？ 还是有一丁点的，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的跑步知识， 还有就是能从我们台现在正在装修的这个窄的过道当中穿出去。想要看看月月鸟小哥哥艰辛的上班路，大家可以去静瑜的抖音当中看一下哈。去静瑜的抖音账号就是 JY， 就静瑜的首字母 JY974， 然后呢新发的一条抖音就是关于月月鸟小哥哥的艰辛上班路。 哎，我觉得你好有心机，你拍我然后让别人去看你，给你加流量。这合适吗？这个， 你也可以拍我啊，你看你就没有拍搭档的想法。这就跟你知道情侣出去，然后女生都是帮男朋友，哎，你快帮我拍。其实潜意识里是我也想在这个地方拍照，让他说哦，拍好了吗？拍好走吧。 谁让你们不早说？都是对女生一般是这么说，哎，这个地方好好看哦，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男生说拍什么拍？哎，拍一张，拍完了以后就说好了，那好了，那我们走吧。 所以这种男生就应该没有女朋友，好吗？好了，那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月月鸟小哥哥的艰辛上班路。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 艰辛上班路。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新电影的主题曲，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国内的首部 Cyberpunk 赛博朋克电影啊，这个破梦游戏曝光了主题曲 MV 不醒之城。歌曲呢是由这个周杰伦的御用词人方文山来亲自操刀作词，由他的这个爱徒派伟俊作曲并且演唱，两个人是联手为电影量身来打造的啊。传递出的一种能量呢是赛博朋克世界当中的年轻人与虚拟世界的不屈和对抗的精神啊。 嗯，那为了营造电影当中赛博朋克华丽而神秘的视觉效果，剧组专门选择了这个神秘的城市重庆啊，来搭建了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的主场景，来全景呈现万梦千魂的不醒城。那么剧组呢也特别是把小派派伟俊请到了现场去拍摄 MV， 就好像是在虚拟游戏世界当中。 是，这个赛博朋克呢是科幻的一个分支，此前呢曾有这个攻壳机动队以及银翼杀手2049等多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经典作品。我觉得选重庆真的是选的超棒，因为呢你直接就可以发现18楼和1楼经常在一个楼层， 很多场景不用搭自己就有， 或者是地铁穿楼而过之类的。 是，那我们在期待这一部赛博朋克电影破梦游戏的同时，也先来欣赏一下小派派伟俊为这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不醒之城》。 谁的拥抱让我无法停下心好思考，是谁在吵闹，是谁在咆哮，让我分不清醒来还是睡着、yeah、这游戏失了真，谁又变了神，空间迷失的我们谁是第一人称，九点伏击键就站在天地穿越，我重新设定了这个世界，在不

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了。啊，姐姐，你管不住你了，可还行？你要自己跟着唱吗？ Alan Walker 纯享版的Fade 啊，来自于 Alan Walker， 非常典型的有他那种浓浓的电音味道的感觉哈。 嗯，在8:17，大家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来提醒一下精神，你会发现电音真的非常适合我们早上，就是有一种对瞬间把大家从这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当中提醒的感觉。 嗯， 当然了，如果各位刚刚看到了月月鸟小哥哥的艰辛上班路， 提神的醒脑，提神醒脑的效果会更加好一点哈。 是，那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啊，自己可能看抖音不是很方便，我们也待会儿给大家做一个索取哈，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月月鸟小哥哥艰辛上班路了啊！ 是啊，那一会儿呢就会把这个关键词放出。哎，你说也很奇怪，我干嘛要配合你说这段？什么叫艰辛上班路？有那么艰辛吗？ 就看过的朋友其实都说还挺艰辛的，而且都说好好笑啊。 过道过于狭窄，这个没有办法。再说 过于狭窄，你看我拍你，我过得多顺溜。 你说你哪儿顺溜了？ 其实今天是我们周二的这个图片 battle 的环节啊。现在常听我们早秀的朋友都知道，周二的时候呢，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会做一个图片 battle， 周三的时候是我们短视频的 battle， 那周四的时候呢是我们的 K 歌 battle、所以周五的时候帮大家来回顾一下一周的这种综艺节目有哪些值得去看的看点，那周一的时候来帮大家一起去梳理一下上周的节目有哪些好玩的但大家错过的部分。 哎，海西呢还在说我们的关键词，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我们的这个静瑜的关键词呢是保暖，保暖啊，就保暖内衣那个保暖啊。然后呢，这个我的关键词呢， 瞬间被你说的这么土， 是偷看，不是说是什么 偷看？ 什么偷拍？ 对， 偷拍不是偷看啊，是偷拍。 嗯，刚刚说了偷拍，大家有没记清楚的都发了狗仔，强迫暖暖是保暖和偷拍。 哎，是了啊。 嗯，保暖和偷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会收到我们今天的图片了。别忘了告诉我们，静云跟月鸟小哥哥你要站谁呢？ 哎，是的，到底站谁就看大家的这个选择了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青年导演呢，饶晓志来导演，陈建斌、任素汐以及潘斌龙、张宇等多名实力演员共同主演的荒诞喜剧电影《无名之辈》将在11月16日在全国上映了啊。 嗯，看到这个演员名单，我就决定一定要去电影院支持一下了。 是的， 看陈建斌，还有任素汐， 哎，还有呢，这个潘斌龙以及张宇，这些人呢，都不是无名之辈。那他们再加在一块儿，反而变成了一个无名之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对，来跟大家简单讲讲这个剧情吧。就是在《无名之辈》当中呢，任素汐饰演因为车祸失去双腿，只能长居家中的马嘉祺，他的生活跟起居都需要别人照料，所以性格也变得易燃易爆炸了。 嗯， 那么张宇呢是饰演一心想在小城当中闯出一番成就的劫匪胡广生。 是，所以呢作案过程当中呢是闹出了很多笑话，也被众人调侃。这一次呢这部电影呢非常有意思，在上周末在武汉开启。你要知道这个武汉呢当时就是这个所谓这个泰囧之前那部人在囧途最终拍摄的地方，所以好像也充满了很多的荒诞的喜剧元素啊。 嗯，那这个主题路演的名字就叫做以你之名笑痛心扉，强烈的喜剧性跟演员的实力也是这部影片的票房保证了。那看到任素汐的名字还有他最近在幻乐之城当中的一些精彩表现，不知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是不是也要找他唱呢？ 我就想起了我要算了，还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来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以前已经停播但是却给大家留下了印象深刻的综艺节目。 是， 刚刚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些新的答案哈，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我看到了一些就是让我自己都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他们的主题曲还都在耳边的。 比如说 比如看看那个 Only Five， 他说百变大咖秀、超级搞笑，你还记得大张伟跟毛阿敏的那一段还有包括王祖蓝也真的是为这个节目贡献了非常多的笑点啊。 大张伟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秒变上周你发图片当中的葫芦娃 对对， 当时葫芦娃造型出来那个出来造型我都当时已经要喷了啊。 是，就现在已经停播了，但是没想到当时就是学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你要王祖蓝或者大张伟的时候碰到那英什么之类的都会很尴尬，因为毕竟在节目当中学人家学的还挺过分的还有二宝说超级变很久都没有看过了，包括杨也问说是以前的这个三星智力快车啊，还有孟雪也提到了说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韩国有个特别有名的综艺节目叫情书啊，就大学的时候真的是七七都笑喷在宿舍里。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是我们最爱看的这个综艺之一，除了情书以外呢还有这个 X-Men、也是最爱看的啊。 小豆的这个答案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记忆但是不一定想得起来了。山东卫视大兵主持的阳光快车道。 阳光快车道 你还有印象吗？ 我没有印象 啊。好吧，我们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真的、 那你有印象吗？ 我有啊。 主题曲 这个节目没有主题曲想跟我省得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些已经停播但是却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综艺节目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别忘了今天我们的视频battle日关键词很多朋友还是没有记住。 图片 battle 日、 图片 battle 日、 偷拍以及 保暖。 对，偷拍和保暖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 发送偷拍或者保暖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神儿，那个贵宾犬的英文是什么来着？ 贵宾犬VIP dog。 姐姐，秋千荡着再高点。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舒服啊！ 早上好，早上好。 没想到这一切都发生在15平米的城市小屋里，就在四环边鸟巢旁 China House Vision 大展上，由创造性空间利用专家汽车品牌 MINI 呈现。2019年 MINI 全球首个地产项目正式落地上海静安，到时候欢迎你去串门看 MINI Living 如何玩转空间。 想脱单，光有房子怎么行？来国美，帮你提升品质生活魅力值。10月29至11月13日，家电五折起，套购4免1，以旧换新，还有万人组团拼到底。11月11购物大狂欢，来国美邂逅你的缘分吧。 别人的注视

来自郭顶的幸运大门打开了，谢谢各位的掌声。从红毯当中走出的是鲸鱼跟月月鸟小哥哥，哥好。 哎，是的，是的，哎，感谢你们的掌声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收多，咱们两个。北京时间的8: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当然呢，我们的上班路哈，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顺利，有的人还蛮艰难的，挺艰难的。 我怎么觉得听这话感觉话里有话呀？ 刚刚有很多朋友想问哈，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抖音小视频的话，哎，没有找到鲸鱼的这个抖音。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艰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月月鸟小哥哥的艰辛上班路了。 昨天我在出门那一刹那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你要拍我。但是呢，我为了配合你的演出，我尽力表演，所以大家可以 看。什么叫配合演出尽力表演啊？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公道自在人心，好吗？ 好，可以发送一下“艰难”两个字到早安秀的花园当中啊。 嗯，那今天我们也有图片 battle， 我们的关键词是偷拍，还有保暖。 哎，是的啊。 嗯，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电影了。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是因为暑期档之后啊，国产片开始出现一些颓势。 嗯， 比如中秋档、国庆档上映的影片，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都挺让大家失望的。 对，所以呢，很多人都在热烈的期盼着11月份几部重量级的影片的到来，比如说后天这个凯特·布兰切特非常非常出名的女演员啊，她主演的奇幻片啊《滴答屋》就会上映了。而11月2号呢，迪士尼的真人动画电影《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上映。10月9号，漫威超级英雄《毒液：致命守护者》以及日本动画《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上映。哇，这么多好片啊！ 嗯，那11月23号呢，还有这个《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以及同日上映的还有《憨豆特工三》。那么要着重的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就是今年北美大热的爱情喜剧《摘金奇缘》，终于要在内地上映了，定档的是11月30号。 对，这部影片呢是好莱坞继《喜福会》之后25年来第一部讲述亚裔的故事，而且完全的是由亚裔的主创人员创作，亚裔演员来这个主演的电影，是今年风靡全美的黑马影片。我才发现这些片子咱们基本都介绍过，是不是哈？ 嗯，那《摘金奇缘》已经定档了11月30号，大家在电影院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了。讲述亚裔的故事，怎么能没有亚洲的音乐呢？这也就是在《摘金奇缘》当中出现过的电影插曲，我们来听葛兰《我要你的爱》。没看住，对不起，对不起，各位。 我要你，我要你。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both know we're liars and we start each other's fires. We just know that we'll be alright. Even though we kicked out the party, cause we both hate everybody. We're the ones they wanna be like. So don't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had to cut my bitch off, she being stubborn. I make it known I fuck with you, not undercover. And when I jump in, I'm burning rubber. Iced out body, didn't go to college. Price tag popping, then you on the private. Don't say sorry, everyone's watching. When you're where I am, everything's timeless. And I don't wanna be 今天一开始感受到的是心动的信号、那么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感受到的就是它将会成为一首热单的信号。这是 Ellie Goulding 在今年10月24号刚刚发布的自己跟 Sean Lee 合作，那 Diplo 来为他们制作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Close to Me。 如果按照原来我见过的一个人的翻译方法的话， Close to Me 它可以翻译成关掉我 啊，不应该离近点啊，天都这么冷。 靠近我，对，是的，因为我当年呢听到了一个就是某音乐电台的主持啊，当时有一首叫 Close to You 嘛，他说、他一本正经的 关掉你， 他说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谁谁谁，来自于他的关掉你。 就经常我们有的时候会开一些玩笑啊，那木工姐妹说你们俩刚放错了吧、其实不是啦，就是想跟大家开个玩笑，就月月鸟小哥哥非要唱一下葛兰老师的我要你的爱，就因为没有摁住他，不好意思让他跑出来了、 就是没有办法，今天既然唱的不过瘾的话，周四我们再来战过好不好。 对，周四我们有 K 歌的 battle。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照片 battle， 刚刚我真的被喵啊啊笑死了、他跟我说哎，就你那关键词叫什么来着，扛冻吗？我就觉得大家都很可爱的，就是每次都能理解到差不多那个意思，但是就不记得那个词， 联想的很丰富，对不对？ 对，扛冻。 对，比如说我那个就联想到狗仔啊之类的哈。 是保暖跟偷拍，对，大家发送保暖或者偷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图片 battle 了。 是， 同时今天有小视频的福利赠送，大家可以发送艰难艰难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月月鸟小哥哥的艰辛上班路了。 说的跟我这么艰难似的，我跟你说其实我身轻如燕好吧。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英国广播公司 BBC 是定于11月5号晚间在古典调频频道播放了一期特别为宠物制作的音乐节目，帮助他们安然度过这个按照英国传统呢到处上演烟花秀的夜晚，因为烟花秀嘛，怕 们 吵的 精神上有点问题哈。 对，因为十一月五号的时候是英国的篝火之夜，也是叫盖伊福克斯之夜，是为了纪念1605年发生的一起历史事件的节日，所以英国各地从11月1号开始就庆祝这一节日了。因为缤纷的烟花是让人陶醉的，但是大家都知道，烟花在夜空当中绽放的时候发出的巨大声响，也会让不明所以的猫猫狗狗们吓得够呛。所以呢，这个古典调频频道真的是非常的贴心，播出了专门为宠物制作的音乐节目。 我们来看一下歌单啊，主持人呢将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是法国作曲家加布里埃尔·弗雷创作的《帕凡舞曲》以及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英国作曲家拉尔夫·沃恩啊，他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云雀高飞》，以及其他的一些曲调比较柔和的音乐哈。 我觉得除了给猫猫狗狗听以外呢，我自己也可以在睡不着的时候听一下。觉得现在宠物真的待遇很高啊！你看他们有专门的猫厕所、猫粮、猫罐头， 你还跟猫争厕所？哎、不至于、啊。 现在的高端猫厕所特别厉害，还会自动冲水呢。 啊，那这个我还挺 好想做一只宠物， 真的是。你却会给我随时一个拥抱，心花满开，靠在门前为我期待，卖弄着小可爱，已令人完全忘掉为何感慨。就算再重要，原来紧要不过抱在怀内，再宠爱，从来不致使我攀山涉海。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 一首老歌，来自郑秀文的《宠物》。老歌也勾起了我们以前的一些回忆，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各位聊聊的那些已经停播但是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综艺节目。 我看到了一个名字啊，小米粒，《冬之动物乐园》。 哎，我没有印象哎。 是这个确实太早了，跟正大综艺大概是同一时间出来的啊，90年初左右。 但我看到的刘娇玲的一个答案说《超市大赢家》呀，大家还有印象吗？简直是我小时候的梦想，而且我一直觉得凭我的抢购能力，绝对能拿冠军。 是啊，小熊猫奇说。国庆档央视的这个欢乐英雄还有方琼主持的超市大赢家，哎，是同样的一个节目啊。 嗯，还有孟凡强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啊，这个肯定是勾起很多人回忆了、嗯、东南卫视开心明星脸。 哎，这个有意思哈。 对，当时他们真的请过来挺多，就还真的挺像明星脸的。 我记得其中有一期呢是请来了几个周杰伦，然后呢、啊、就挨个上台唱歌，唱到最后问大家哪个是周杰伦，结果后来大家说这个是这个是，然后后来发现哪个都不是啊。 对，他们有分这种声音像的，还有分这种 长相 像的。 对、啊、 其实想想那些年代，就是大家没有这么多娱乐的选择可以供消遣的时候，其实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去看这些综艺节目，真的是特别值得去怀念的时光。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哈。 嗯，今天也通过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年度过的那些特别欢乐的时间，也有那些综艺节目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欢乐。那、嗯、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几天冷空气已经来势汹汹地扑向北京了， 对， 要把我们尽快地拉进冬天了。 是的，我们看一下啊，十月最后几天呢，这个好像的最低气温预计只有1度，所以也创下了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冬天似乎真的要到了，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这件事情了哈。 对，那在本周的后期呢，由于缺乏明显的冷空气活动，所以大气扩散条件有转差的趋势。下一次的冷空气差不多会出现在周六夜间到周天，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了。 嗯，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音阙诗汀的《红昭愿》，这也是一首抖音大火的歌曲了、 哎、 明天是我们的视频 battle 日，不要忘了7点到9点准时锁定 FM 九七四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榜，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明儿见了各位， 明天见。 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姐姐，秋千荡着蛋糕呀！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